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每个人都需要跟自己相处，而夜晚是最好的独处时光。当一天的喧嚣和疲惫褪去，我们终于可以让内心的自己得以喘息。你可以放任大脑，穿越到电影中的天马行空。可以透过车窗，感受这座城市的别样浪漫。当然，你也可以收听午夜情歌。2022年每周一到周五，午夜情歌继续陪你到零点。晚上好，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叨叨。今天新的一周开始啦，虽然这个周一还有一个小时就要过完，但是刚刚结束的这个周末，我想大家至少内心还是不会那么平静的，因为确实我们也经历了很多事情，不管是我们作为一个看客也好，或者是所谓的吃瓜群众也好，总之呢，很多事情的发生确实是颠覆了我们一直以来对于一个人的这个固有的印象。原来曾经那么完美的一个人，他也是存在着完全不一样的黑暗面。但是今天我们不说这件事情，可是呢，就是稍微感慨一下。我觉得可能一桩桩一件件的事情会让，尤其是关于爱情方面，就会让很多人觉得，哎呀，远离爱情保平安，然后就开始变得越来越不相信爱情。但说实话，其实不管在什么样的年代，真爱都是存在的，而且是大多数。我就在想，其实我们过着普通人的生活，每天平平淡淡，虽然有可能是两点一线或者是三点一线，有一些无聊，但是更多的是你一天比一天好带给你的那种惊喜。所以说只要努力，还有呢，用心的去爱一个人，用心的去爱自己的家庭，那还是会非常非常幸福的一件事。今晚我们就来分享一下你们记忆当中真爱的片段或者是瞬间。还是老方式来跟我保持联络，就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跟我文字和图片互动。如果想看直播的话，那就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就找到我了。好啦，今晚的开场曲要出场了。其实我觉得真爱真的就藏在一日三餐、四季更迭和柴米油盐当中。 再爱也只是曾经，再也不像从前般透明。我以为熬过整个漫长的冬季，就能盼来明媚的风景。说这无意，听这无心，谈什么感情？其实一直没有人住进你心里，也曾经，也曾经 想抓紧你，抓紧你，可是你，可是你，却懒懒地躺在你巢里，说什么与无良人三餐四季，你自己都不信，谎言被现实击碎在风里，其实无心谈什么可惜，说什么与无良人三餐四季，你所谓安稳的感情，我为你付出所有的真心，都被你抛在冬夜的冷风里。什么与无良人三餐四季，你所谓安稳的感情，我为你付出所有的真心，都被你抛在冬夜的冷风里。 两人三餐四季，这首歌来自张毅。其实呢，我特别喜欢这首歌，就是因为它的歌名一屋两人三餐四季，很多人都会说这样的话，也有很多人觉得这就是毕生的追求。其实如果你仔细体会一下的话，还真的是这样的一个道理。但是呢，其实这首歌唱的有一点点悲凉，就是一个人向往一屋两人三餐四季，可是他的另一半并不这样想。哎，所以说呢，这个能够陪你走下去的人可能并不是你想要的那个人。好啦，我们今天不能以悲伤的这样的基调来开场，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温暖一下，分享真爱的瞬间，因为真爱还是大多数，我相信。来吧，看到小伙伴们都来互动了，哇，今天冯氏播报的这个时间最短。现在已经是逢时播报一次，感谢数据组的精灵们，还有呢，也看到了，收到了很多很多小伙伴的留言，同时欢迎新来的朋友，就是真的坐标全国各地，有在济南的朋友，有在这个我们这个重庆的朋友，还有很多很多。好啦，欢迎大家来吧，看看各位就是记忆当中真爱的片段还有瞬间。先看看初晓，他说上学的时候在某圣课勤工俭学，遇到了我的老公，他在传菜口里面，我在传菜口外面，他和阿姨聊着什么，突然笑起来，那个瞬间我刚好抬头，觉得这个男孩子笑得真好看啊，然后就看进去了。

正面的典范哈，就是你今天做的玉米浓汤有一点咸，那你想吃咖喱还是意大利面？就两个人有商有量，在生活当中都是细微之处才能够体现出真爱。我一直觉得，就是如果你怎么样判断一个人到底是不是真的爱你，你就要看这个人是不是他可以长时间的很长很长时间坚持为你做一件事情，不管这个事情是多大，有可能是生活当中很小很小的一件事。就比如说之前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一个大哥买花那件事儿，他坚持了十几年这个习惯，虽然说表面真的很不情愿，而且呢就是都已经40多岁了，也没有了生活的浪漫，但是他还是保留了这样的一个习惯。我觉得这就是真爱，这就是刻在 DNA 里面的一些真爱。所以我们为什么会经常被一些老爷爷老奶奶比如说一起牵手去遛弯儿这样的画面所触动，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在拼搏的时候，在现实生活中节奏太快了，有的时候并不是我们不想要去寻找真爱，而是我们没有时间或者还没有来得及。但是呢，大家也不要就是因为一些负面的东西而对爱情产生一些抗拒，我觉得该来还是会来的。所以呢，当真爱来临的时候，也要大胆和勇敢地接受。会飞的狮子说，孩子能记住他奶奶爱吃的东西。有一次我带孩子去买麻辣烫，他自己挑菜，回家后吃完还剩下不少，爷爷问他，你不爱吃还要这么多？他说，这些都是奶奶爱吃的。哇，好温暖，这也是真爱啊。我觉得孝顺是最重要的一个美德。好啦，对，我们的风势播报一次之后呢，还是要看一下我们的点赞助力榜前三位。榜一的位置依然是献爱心，以一己之力点了54万。今天被这个巨额的数字已经有点打懵了，所以我对数字可能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概念哈。第二名山外有山，第三名初晓，还有所有点赞的数据组的精灵们，都感谢大家。好啦，接下来继续听歌，下一首歌依然是对唱歌曲，来自戴佩妮和品冠，半生熟。如果说刚才那对小夫妻已经过上了甜蜜的婚后生活，那么这一对就还在暧昧和摸索中。 你总是腼腆，拥有墨语言，填满我心里的小缺陷，灌溉满座花园，让我种里面，对你我怎么可能心不在焉。 你总是淘气，用微笑双眼照亮我生活每个阴天，编织整片屋檐让我躲里面，对你我没有抱怨。脚印让幸福实现，我喜欢你却又偏偏喜欢我，零时差的拥有点燃温柔， 让孤单解冻，小心翼翼享受你害羞逗留。 我喜欢追你却偏偏喜欢躲，条件的邂逅，爱到现在 刚好半生熟，头低着我 脚印，让幸福实现。我喜欢你，却又偏偏喜欢我，明是差的拥有，点燃温柔， 让孤单解冻，小心翼翼享受你害羞逗留。 我喜欢追你，却偏偏喜欢躲，无条件的邂逅，爱到现在的邂逅，爱到现在 刚好半生手，走离这微妙的感动， 爱到现在 刚好半生手，走离这微妙的感动。 这首歌《半生熟》来自戴佩妮和品冠，其实也是一首老歌了哈。今天准备了很多的歌曲，基本上呢都会是以甜和暖为主，因为今天我的主题就是真爱嘛，就是既然大家分享的是真爱的片段和瞬间，那我又觉得真爱其实就是藏在这些一日三餐啊，或者说四季更迭，还有呢就是日复一日的柴米油盐当中，所以生活的一些细节才是能够让我们品味出真爱的一些东西哈。看到大家天马行空的聊着，也有开始聊着断食。其实一周呢，如果要是可以断食一天，倒也不用说完完全全断食，就是轻食也可以。比如说你这一周可能吃的相对来说比较荤，那么你抽出一天可以稍微吃的清淡一点，这样呢也让肠胃有一个休息。而且坚持下来的话，我想还是可以减肥的，虽然我并没有坚持下来， 我是不吃素型人。 好了，大家还是要坚持吃素啊，就是荤素搭配，就千万不要走极端。看到金豆豆说他的真爱瞬间就是眼睛刚做完手术的时候，老公帮我剪手脚指甲，哎呀好贴心啊，哎，羡慕羡慕，想象一下这个画面，还是非常有爱的。我觉得无论是我们在做什么样的工作，或者说我们每个月拿着多少钱的工资，我们都有去恋爱的资格，只要找到了对的人，那我想就能够和你达到同样的频率。 吹微风的晚上，我们看着山下都市灯光，你说快乐和自由是穷人的天堂，这种想法我很喜欢啊。 你要我闭上眼睛想象有我看不见的一个远方，你说地球是乐园，要用心去游乐，说法多浪漫。 心在飞， 心在飞， 路很长， 路很长， 我们是彼此的避风港，听着你聊到从前和未来，你心里所有的梦跟我很像。 Oh you light up my life， 所以我也希望我们心中频率都一样， 梦加点感觉， 思念装上翅膀，还是无限可能的飞翔。 Oh you light up my life， 我想让你分享我们心动时分的梦想，

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23点31分，我们继续回到温暖的午夜情歌。我是道道，陪伴你度过工作日的一天当中最后一个小时。现在还剩半个小时，我们就迎来周二了。所以呢，我总觉得午夜情歌就像是子午线一样，然后呢，就是它担负着前一天和第二天的交替，就觉得意义重大。当然，这是我自己附加的意义啊。我觉得它最大的意义就是给大家一个温暖的港湾。无论你有什么样的情绪，什么样的心情，开心的，不开心的，想吐槽的，还是想要默默的说给我的秘密都可以。当然还有很多的歌曲陪伴大家。今天晚上我们来聊的话题就是真爱。因为最近几天基本上都是一些让大家很震惊的负面的关于爱情的东西，所以我在想今天我们必须要填回来。真爱肯定是存在的，它就藏在我们平日里的一些细节还有点点滴滴当中。那今晚我们就来分享一下你们印象当中记忆当中的一些真爱片段和瞬间。还是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来跟我保持联络。如果你想看视频直播，也可以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今晚的姑娘盲盒要出场了。鉴于上周这个盲盒的难度系数还是太简单了，难不住大家，所以今天晚上呢，我要出一个难一点的，往上调一调这个系数啊，然后那就看谁能够猜对喽。我相信还是会有猜对的。 气泡水配上微酸的暧昧，发过誓的道别，我陶醉在叫难舍难分，樱桃醉诱惑迷人，吻住那一瞬间，天空飘下清晨第一场雪，那一边月儿弯弯的笑了，是你上扬的嘴，左边一边脸颊红了，我醉了，世界开始转圈， 果然我猜的没错，本来以为今天我能够捡漏得到盲盒，哎，但是还是没有成功。是的，小白和奥斯卡都答对了，今晚的盲盒确实很小众，但是难不倒我们的中华曲库们。这是来自许哲佩的樱桃色情人。对，我觉得这个名字简直是太好听了，樱桃色情人。就是因为樱桃是很可口的，非常的鲜嫩红润，然后呢就像是少女一样，所以每次看到樱桃，尤其是在阳光照射下的那个樱桃，哇，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诱人。如果要是一个超级大的车厘子，然后在阳光的照射下也是非常的诱人，然后呢因为个很大很甜，吃起来呢就会很美味。好了，已经偏离主题了，提到樱桃呢，我只能够想到它的美味，但是这首歌还是很好听的。虽然说它有点小众，但是呢，哇，我觉得大家都好厉害。好吧，就是每个人的曲库因为都不一样，所以当大家把曲库都合在一起，互相融会贯通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听到更多的好歌。好啦，继续来互动着今晚的话题，也听着温暖的歌曲，同时欢迎新来的朋友们，不管你是在抖音上还是在微博上还是在聊天室里，都欢迎。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就是感慨一下，又到年底了，而且还有十天就到2022年了，真的很难想象一瞬间的事情。哎，有一点怎么说呢，有一点怅然若失，但是又觉得没什么。尽量的让每一天都不留遗憾吧，因为一天也就24个小时。好，那么接下来继续听歌，来自杜宣达，月光总会落在你身上。是的，月光会照耀到每一个人，不管你现在正在经历着幸运还是不幸。 窗上看窗外方向，远处的双侧巴士在流浪，耳机里播放的是谁的失望，还没能走出过往的围墙，没有谁真的会不怕受伤。若注定看不清对的人模样，我就撑下一朵月光。月光总会落在你身上，我们总会找得到对方。爱里的伤不用跟谁较量，这时候微笑着遗忘。没人知道未来会怎样，但爱一个对的人不该用错过手掌，就像月光总会落在你身上。我躺在床上看窗外方向，远处的双侧巴士在流浪，耳机里播放的是谁的失望，还没能走出过往的围墙。没有谁真的会不怕受伤，若注定看不清对的人模样，我就撑下一朵月光。月光总会落在你身上，我们总会找得到对方。爱里的伤不用跟谁较量，这时候微笑着遗忘。没人知道未来会怎样，但爱一个人不需多想，对的人不该用错过手掌，就像月光总会落在你身上。 非常短的一首歌，月光总会落在你身上，来自杜宣达。虽然短小，但是呢听起来很温暖，就会觉得哎，其实幸运是公平的，就是老天爷也是公平的，机会会降临在每个人的面前，可能你抓住了，那你就可以怎么说呢，有一个质的飞跃， 那如果要是你没抓住呢，也许可能就不会再有了。这让我想起有一句话说，为什么同样是咸鱼，哎，有的就翻身了，有的就粘锅了呢？因为后者忘了加油。哎，好吧，所以呢，这个道理告诉我们，还是要加油努力，过好每一天，然后呢，在自己现有的能力范围内做到最好，以求到一个最好的结果。其实我们没必要跟别人比，就是当我们看到一些天文数字的时候，就有的时候你会感慨说，为什么大家同样是人，就是他们为什么能挣到那么多的钱？可是呢，后来想想，挣了那么多钱又怎样呢？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生活也挺好的，其实并不是说一个酸葡萄心理，是我真的觉得挺好的，因为我们没有必要去跟别人比，只要跟自己比，今天的自己比昨天的自己更好一点，那我们就赢了。好啦，继续听歌。这首歌我一直都很喜欢，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他生活的场景，一个生活的状态，很安心，很幸福。 点一支烟，放任其自然，抽不完，发现我还是一直只喜欢白山。有人催我吃饭，洗碗打扫房间变成我的习惯。暖的夕阳晒着脸庞，像辉煌的青春期，回望时我打开洗衣机，我多希望能够回去，哪怕是六七，可担心的是遇不到你。独自出门去找他的朋友，走好久，发情可怜的毛球，小 J 楼。晚餐我只能将就，等着老婆带包的夜宵和啤酒。青春期，回望时我打开洗衣机，我多希望能够回去，哪怕是六七，可担心的是遇不到你。不上 梦使我打开奇迹，我多希望能够回去，哪怕是六级，可担心的是遇不到你。 长白山来自王啸坤。看到一飞说，之前看过一个对王啸坤的采访，解读了这首歌。他说是长长久久，白头偕老，山盟海誓，所以叫长白山。真的，就这首歌，他想表达的情绪就是这样。虽然我第一次听到长白山的名字，我以为他在借着这个香烟来表达什么。但是哦，后来啊，是我肤浅了。对，其实王啸坤他的经历呢，就是像这首歌唱的一样，很生活化。他跟妻子呢也是认识了很多年，就是也不能说是从校服穿到婚纱吧，但至少也是共同携手走过了初恋，走过了这么多年的恋爱长跑，然后结婚，过着平淡而幸福的日子。所以有的时候呢，每个人追求的不一样，如果你真的可以追求一份长长久久的爱情，那无论你在什么样的圈子，你做的是什么样的工作，你都可以去实现。好啦，那么马上进入到今晚的树洞信箱。树洞信箱，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今晚的树洞信箱，我们就来分享一段温暖的话。其实，在感情中付出更多的那个，不一定就是失败的一方。你对一个人好，即使没有回报，至少也永远都不会白费。很多年后突然想起来，泪流满面的那个人肯定不是你。不合适就是不合适，不在一起可能会有更好的结局，不在一起双方都是一种解脱。天下只有两种人，比如一串葡萄到手，一种人挑最好的先吃，另一种人把最好的留到最后。照例来说，第一种人应该乐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好的。第二种人应该悲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面最坏的。不过事实却适得其反，因为第二种人还有希望，第一种人却只有回忆。你是哪一种呢？我是第二种。我就是那个无论是什么东西，我都想把好的留在最后，因为确实越到后面，你会觉得越有希望。 Together, baby, you and me. I can only give my life and show you all I am in the breath I breathe. I will promise you my heart and give you all.Tell me you don't need me anymore. That our love won't last forever. No, I will ask you for a chance to try again to make our love a little better. Whoa, oh, chance to try again, to make our love a little better. 王若琳的一首歌 I Love You， 大家听着很耳熟对不对？没错，其实就是陶喆的那首爱很简单。其实王若琳呢，她是很有自己个性的，嗓音也很独特，除了像这首 I Love You 还有迷宫啊，有你的快乐，但她确实作品并不是很多，不过呢有一些还是大家印象比较深也比较好听的。好啦，最后晚安曲我们只能听一分多钟，但是够了，今天晚上要有一个温暖的结束。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无论到什么时候，我们都喜欢和希望有一生一世一双人的爱情，所以今晚的晚安曲就来听相依为命，来自陈小春。我是道道，午夜情歌今天就陪伴到这儿了，也感谢你们的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度过多载世纪。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我想确定每日挽住同样的手臂，不敢早死要来陪住你。我已试够别离并不很凄美，我还如何撇下你。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空中不夜城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社区